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这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轻衰的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意，主持黎东耀、曾卓然、冯杰。 又嚟到建築二嘅時間啦，出現啦！我哋咧對上嗰19集咧都一直喺度講西方建築史。 係啊，即係如果從建築史嘅立場咧，大概叫做走咗一圈啦。即係亦都係我哋即係常常見到所謂嘅西方建築史嘅簡介裏面咧，基本上各門各類都講咗。多謝卡文喺最近呢幾集講現代建築嘅時候咧，其實幫我哋細分咗好多，其實都相當難處理嘅題目。咁所以我哋都講咗好多即係觀念上比較前衛嘅呢個想法嘅建築嘅部分。咁呢啲都係即係同一般我哋講西方建築嘅時候有啲唔同，即係我哋當代嘅部分係有加強。 始終建築史嘅部分咧，除咗西方之外，我哋話東方又點樣呢？東方第一時間大家會諗起當然係中國嘅建築啦。咁、但係講中國建築咧，卡文可以暫時休息一陣先。咁因為我哋又請咗另外一位嘅教授，咁就同我哋咧去主持咧嚟緊我哋講中國建築史或者係之後東方建築史嘅部分嘅。咁我哋就邀請到咧珠海學院建築系副教授黎東耀 Stan 咧嚟到參與我哋建築二嘅團隊入面。咁我哋即刻請阿 Stan 出嚟先。 喂，两位你好，各位听众都问好先。我个人嘅兴趣就比较对中国建筑啦，同埋东方建筑就兴趣大啲嘅。咁近年都系比较多喺呢方面去研究啦，或者教嘅科目都系主要系呢啲。 咁而我哋嚟紧节目入面咧，就会慢慢咁同大家咧讲中国建筑史唔同嘅类型啦。我哋首先都要睇下。究竟應該點樣去讀中國建築史？咁因為我哋喺做呢個節目之前咧，都做咗好多資料搜集啦。咁呢啲資料入面咧，咦，我就會發現啦，原來我哋研究中國建築史咧，同我哋之前一直以嚟對上嗰19集講西方建築史咧，有啲唔同嘅。即係有時有啲中國建築史嘅書咧，佢會分唔同嘅部分嘅，譬如一啲唔同嘅構件啦，有啲會用時序啦，即係有好多唔同嘅切入點咧，去講中國建築嘅。點解會有咁樣嘅分法咧？如果我哋唔係應該循翻个时序去睇中国建筑，较容易睇到佢嘅来龙去脉嘅咩？ 其实呢个问题都系我哋去构思呢一段中国建筑史节目嘅时候咧，遇到嘅首要嘅难题，因为中国建筑同西方建筑其中历史上面咧最大嘅唔同咧，就系西方建筑通常比较容易去以一个时代嘅风格再去冚过之前嗰个年代嘅风格，所以咧就可以比较容易去用时序嘅方式嚟讲嘅。而中国建筑史咧，一个时代冚另一个时代嘅现象咧就冇咁明显嘅，所以咧其实可以有好多唔同嘅方式去讲呢个中国建筑史嘅。 系啊，咁即系中国建筑史咧，即系佢自己有佢嗰个成立个背景啦。西方建筑史亦都系。咁但系如果你谂翻，其实我哋之前听嘅19集，你就知道咧，其实咧所谓嘅时间嘅分歧咧，其实亦都有地域嘅分歧嘅。即系话其实佢咧系属于咧就一时一地或者一个嘅地域啦，一个范围，譬如南欧啊、东欧啊，或者某一个地方或者地中海附近。嘅一個咁特殊嘅建築嘅方式，咁佢可能佢對外咧有發散性嘅影響力，但佢始終集中於某一個範圍。咁你諗下，作為一個歷史嘅研究嘅角度，喺考古嘅角度咧，咁佢好容易可以辨別佢係屬咗屬嘅時代係乜嘢，因為佢背後就係有一個王朝，嗰個王朝有一定嘅時間嘅興替。第二咧就係話成立嗰個學問本身嗰個時間長度。講西方建築史嘅時候，我哋都講過咧，即係除咗話羅馬時期嘅時候已經有啲建築嘅書之外咧，其實從考古學上嚟講，嗰、那個建築嘅發現咧，可以去到18、19世紀啟蒙運動前後咧，其實已經有大規模嘅對於歐洲啊或者近東一帶嘅舊建築物有啲發現。咁所以你諗下嗰個時間嘅長度同埋跨度係好耐嘅。咁所以佢哋可以有一個好綿長嘅時間去諗呢一個有關嘅一個問題，就係、是、用一個所謂相對係現代科學或者現代學科嘅感覺去諗。咁但係如果你睇翻中國近代史咧， 中國近代史就係一個血淚史，同埋中間有好多所謂學科截斷嘅時候，所以相對翻你講翻真係要建立學科咧，其實而家仲係一個進行式嚟嘅。所以我哋話，即係黎教授其實佢而家仲做緊呢樣嘢嘅關鍵咧，就是、其實佢仲有好多嘢其實仲係空白嘅，仲係有窿。咁所以佢再講中國建築史嘅時候咧，可以用一個即係更加進行式嘅角度咧去處理呢啲問題。 以現代嘅學術嘅分科呢一個角度嚟睇咧，其實中國嘅建築史呢一個建立咧，可以話係遲到去二十世紀初。咁當然，我諗好多聽眾都會好熟悉一個人，就叫做梁思成啦。咁係民初時代，咁佢就係梁啟超嘅公子啦。咁佢再加埋佢嘅太太林徽因，其實一般人都會覺得佢哋就係對於中國建築史嗰個建立咧係有一個好大的貢獻嘅。咁當然其實當然唔係淨係得佢兩位啦，佢圍住身邊亦都有好多好好嘅學者啊，去一起去研究嘅。咁但係當時民初嘅年代咧，即係所謂中國建築呢一個咁嘅概念，真係你問一般嘅學者或者一般嘅人，其實都好難揾到一啲人去有一啲嘅研究啊，尤其係以即係現代嘅學術嘅角度嚟講嘅研究啦。咁一路以嚟，中國建築好多時都係，如果你話以一個技術咁樣嘅層面去流傳一啲建築嘅方法啊，或者甚至乎古代其實當然亦都會有一啲嘅典籍去講述建築，譬如係營造法式啊呢啲，但係佢哋都唔係以一個學術嘅角度嚟到去專題去著述呢一啲或者研究呢一啲建築，佢都係一種建立一啲建築嘅規範俾工匠或者設計嘅人去跟從呢一啲咁嘅方法。咁所以咧，二十世紀梁思成同埋佢嘅一班嘅學者咧，可以話係嗰陣時先至去開始一個所謂中國建築史呢一個學科嘅研究嘅。 道出建築結構嘅和諧宏偉，仰望廣闊靈天嘅人類足跡，感受超出詩意畫意嘅鋭感。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贤、冯杰。 我哋开始咗中国建筑史，开始有呢个学科啦，开始慢慢去有人去研究佢啦。咁但系点样去定义中国建筑呢一样嘢？我覺得呢一樣嘢都需要喺我哋即係第一集講中國建築史嘅時候，開始俾大家去了解一下先，係唔係我哋一直都講木建築，或者係嗰啲好大嘅屋頂啊，嗰啲大家去睇故宮就知道嗰一隻就係中國建築咧。咁但係中國建築好似都仲有其他嘅唔同嘅建築物出嚟噶嘛？點樣去定義中國建築咧？其實 係啊，嗱，即係中國建築點定義咧？不如話中國點定義係嘛？即係呢個問題咧，其實係非常之即係大咗問，裏邊有好多嘅部分嘅演化係慢慢係轉變緊嘅。我借舉一啲例子咧嘅方式咧，去幫我哋理解所謂中國嘅觀念演變啊。以前咧，我哋讀宋史啊，即係讀宋朝嘅歷史咧，就係咧積弱嘅宋朝咧，就俾咧啲外族侵擾嘅。咁就嘅，即係用一個中原嘅宋對住外族，譬如遼啊、金啊、後來嘅蒙古啊咁嘅方式去處理。咁中亞就有西夏。咁但係咧，後來其實由建國後啊，即係話四九年之後，去到八十年代咧，就算係大陸學者或者海外學者，都有一個共通嘅認為，就係話：咦，其實遼、金、蒙古呢啲嘅所謂嘅外族，佢哋係咪就係即係完全係外來嘅東西呢？係嘛？即係佢哋會唔會其實都係我哋即係中華文化一個部分？唔係話攞咗佢變咗佢就係蒙古人就係中國人呢個意思，而係話蒙古喺中國嘅統治同埋蒙古同埋中國嘅中間嘅好多嘅交流，其實係應該成為中國歷史嘅一部分去記錄嘅，或者喺遼國。或者金國喺長達百幾年至到二百年嘅，即係所謂喺即係半壁江山嘅統治嘅歷史，同埋佢對今日東三省內蒙相對一大嘅一啲管治，後來做咗嘅好多嘅文字武功或者建築，係咪完全就唔討論呢？咁如果唔討論嘅話，佢哋嘅本身嘅文明已經消失咗啦。咁係咪冇人講佢呢？或者我哋完全冇人理佢就叫正確呢？好似唔係噃，係咪？咁史學界就慢慢諗下，咦係喎，所以話慢慢就要諗下，就係我哋身邊嘅國家同中國之間嘅交流，或者甚至乎我哋曾經被外族統治，唔代表嗰啲嘢咧係禁忌嚟嘅，嗰啲嘢都係應該係被討論或者應該係被研究。咁所以喺咁嘅角度之下，我哋對中國建築 所謂嘅涵義嘅範疇咧，其實係應該係廣闊一啲嘅。 咁就算我哋話宋朝啊，我哋話南宋啦、啊。就算當時嘅人都會覺得我哋北面嘅半壁江山係俾一啲外族統治咗，我依家要北伐啊，咁樣岳飛啊等等嗰啲名將出嚟啦，係咪咁樣嘅角度去睇？即係當事人嘅角度，定還是以依家我哋話中國有咁多個族啦？呢、这、一個角度去睇翻嗰段歷史，點樣去分呢？其實 好，你就係講個好問題嘅，就係話我哋究竟站於南宋嘅角度好，定係站於李煜嘅角度好啦？咁但係其實咧，喺即係我哋歷史嘅研究喺歷史嘅角度睇，咁其實文化史啦，或者建築或者各方各向都係，其實大家當時處於一個狀況，就係話你要進入中華圈嘅，呢個所謂中華文化圈做任何管治咧，任何嘅外族咧都面對一個所謂漢化嘅問題。咁、其實最極端，我哋成日都話元朝咧就唔漢化，都係假的。成立元朝呢個字，忽必烈即係入所謂中原，其實就係佢嘗試做漢化嘅結果嚟。因為其實我哋即係其他節目都有講過，譬如成吉思汗咧，其實當時其實喺蒙古嘅高原咧，仲有一批人咧係唔願意入元朝做漢化，咁結果就中間有打，亦都有四大汗國唔同嘅文明之間嘅爭戰，咁代表住就係唔同文化圈之間嘅一啲嘅對決。咁如果你用漢語文化圈嘅攻略去諗嘅話咧，其實我哋發覺咧，中國嘅建築嘅角度咧，或者世界咧係好開闊。 呢、這個亦都係我咧去研究中國建築史嗰陣時咧，有時遇到嘅問題。究竟中國呢個概念係一個政治嘅概念啊，定係地理嘅概念啊？定係一個民族嘅概念，甚至乎我亦都聽過有一啲其實覺得中國呢個概念最重要，其實一個文化嘅概念。即係譬如，如果有一啲唔係中原正統嘅國家嘅王朝，佢嘅人去服膺於儒家文化嘅，咁佢會唔會被視為中國人呢？喺嗰陣時，當然中國人喺嗰個年代就唔會出現話我係中國人呢啲咁樣嘅概念，譬如宋朝嘅人佢會自稱為宋人，唐朝嘅人佢會自稱為唐人嚇。咁、但係譬如亦都歷史上的確係出現過，譬如南北朝嘅時候，北魏孝文帝嗰個漢化，咁佢所去採納嘅嗰個中國或者漢嘅文化嘅程度係好深好深嘅，可以係令到佢成個北方嘅文化係完全改變曬都唔定。咁而我去睇翻嗰陣時嘅建築，大量嘅佛教建築啊，係好輝煌、好鼎盛嘅。咁我亦都睇唔到究竟佢譬如明顯地佢嘅建築形式，同當時原本嘅漢文化嗰個建築形式有一個好大嘅分別嘅，咁所以其實所謂定義中國呢一個概念咧，對於研究建築都係一個首先要即係有一啲搞翻清楚嘅概念啦。 咁即係我哋喺節目入面會講嘅建築就唔單單只話我哋之前講漢人文化嗰種建築，而可能係會包括埋唔同嘅民族啦嘅建築，其實都可以包括喺當中，然之後再去睇成個中國建築嘅發展，係咪啊？ 係喺民國時期譯翻譯尼采咧，尼采一個名言嘅就係忠於地啊，即係忠於你嘅土地。咁啊，建築同所有文化都有一樣關鍵唔同咧，就係佢有同土地嘅連結。系咪？咁所以咧，唔同地方嘅唔同嘅嘢咧，有实物喺度咧，你系冇得拗嘅。即系佢的确喺中国嘅土地见到一嚿咁嘅建筑，我哋都系嗰个问题，你系咪唔讲先？你系咪可以当佢冇存在？ 即系边一个人起讲啊？定还是喺嗰个地方去起咗出嚟就可以？ 我认为讲建筑或者讲地方就系咁啦，忠于地，佢系喺度啊嘛。咁你系咪就完全唔提佢咧？就算佢系边个人起，咁佢都系。即係一曾經係出現過嘅一啲東西，我哋做學問又好，做節目又好，聽又好，都有責任去諗呢啲嘅即係相關嘅部分。就算佢嗰個民族已經唔存在都好啊。 同埋你忠於地，有時你去睇中國咁大嘅幅員廣闊，北面同南面都已經有好多唔同嘅類型嘅建築，或者有啲唔同特色嘅建築都可以見得到噶嘛。 相反咧，我亦都通常都係以一個東方建築咁嘅角度嚟睇嘅，咁而東方建築其實最重要就係一個所謂嘅漢文化嘅一個圈子咁樣嘅形式嚟睇，所以當睇所謂呢個東方建築嘅時候咧，唔係淨係睇譬如黃河流域、長江流域或者華南建築，其實亦都要睇埋鄰近，而家已經變成咗鄰近國家嘅地方啦，譬如日本建築。如果你研究唐朝建築，冇可能唔睇日本嘅建築，咁而 另一個就係韓國啦，一個好明顯就採納咗譬如明朝嘅文化嘅一個，譬如李氏王朝當時咁韓國嘅文化啦，或者甚至乎越南嘅文化啦，亦都係受到好呢個中國嘅文化或者漢文化嘅影響好深嘅。咁所以睇建築其實可以一個擴闊少少一個整體成個東亞嘅漢文化圈咁嚟睇嘅。 同埋呢度都可以大家一齊又補充返少少。啱啱 Stan 講到呢，就係我哋講譬如係唐朝嘅建築就唔可以唔講日本嘅。咁究竟呢一個原因係乜嘢呢？咁我哋當然知道呢，就係唐朝個國力好鼎盛啦，然之後佢嘅文化影響力係及於依家嘅韓國啦，同埋依家日本。咁而嗰陣時亦都有一啲日本人啊，亦都會派遣一啲使者嚟到中原嘅地方去學習唐朝嘅文化。咁但係即係依家係咪喺中國我哋睇唔到一啲唐朝嘅建築呢，而我哋必須要去睇返日本咁先至可以睇得到？ 呢、這個亦都真係一個事實嚟嘅，即係我哋而家去嘗試揾唐朝嘅時候，最古舊嘅木結構就係喺唐朝嘅時候啦，就係南禅寺大殿啦。咁但係如果你講全世界最古舊木結構，其實就已經唔係喺中國呢個地方啦，咁就要去翻日本嗰度，係比佢早幾十至一百年嘅一個木結構啦嚇。咁亦都喺唐朝嘅時候，我哋想嘗試去揾一啲現存建築物嘅時候係比較少啦。咁而日本嗰方面咧，雖然唔係話好大量嘅當時唐朝遺留嘅結構係可以喺嗰度揾到，咁但係咧日本佢哋喺建築上面咧，好特別嘅就係，當佢參考咗當時嘅無論係唐啦或者宋啦，咁之後咧，佢哋有一種制度就係傾向去，當佢哋重建嘅時候係保留翻、沿用翻原本嘅形式嚟到重建嘅。咁相反咧，喺中國裏面咧，其實可能係因為佢係呢一種嘅建築文化嘅創立者咧，佢哋就反而冇咁去特別介意佢自身嘅演變，咁一路佢跟從自己嗰個演變嘅軌跡，去將好多原本嘅一啲建築風格慢慢去轉變咗另一啲風格嘅時候呢，而佢就唔會再去用返舊嘅方法嚟到去重建嘅。咁所以呢，你可以話中國雖然係創立者，咁但係佢一路演變嘅時候，變到已經最初嗰個面目係揾唔返嘅時候，反而喺其他國家，尤其係日本，仍然會見到當時佢重建嘅時候都係用返最原本嘅方法。咁當然我哋都唔係話日本佢所有嘅建築物都係完全去照抄唐朝或者宋朝而一成不變咁樣，佢自己會去繼續去發展另外一啲形式嘅。咁但係相對係我哋係比較容易啲喺日本會見到一啲吻合當時譬如唐朝嘅時候一啲壁畫，我哋見到嘅建築形式喺中國而家土地上面呢係揾唔到嘅。咁但係喺日本嗰度呢，我哋會見到咦嗰、那個相似度比起敦煌壁画见到唐朝嘅时候记录嘅唐朝建筑系比较相似，好明显。咁所以呢个就系点解我哋一定要去到日本去睇翻日本嘅一啲例子，先至比较容易见到唐宋时候建筑。 其实我哋唔使介怀嘛，即系《论语》都有讲礼失求诸野，即系话中原嘅文化变化好大，同埋佢好多动荡。咁但系反而一啲旧嘅东西咧，可能喺啲野啊，即系话四边嘅唔同嘅地方可以揾得到。咁文化嘅其中一个独特之处咧，就系佢哋尝试即系成日标榜噶啦，就系话佢哋嗰个天皇嘅持续咧，系由佢哋认为嘅文明嘅开端到而家都一直存续落嚟。所以所謂嘅京都內梁文化圈入面咧，佢哋整體咧嘗試做嗰個持續同埋穩固係相當多。我哋見到喺古仔裏面咧，就其實內梁多番殘破過嘅，即係中間有幾次其實相當嚴重嘅破壞同殘破。最近一次咧，其實就喺大政前後咧，就有所謂嘅認為應該要驅逐一啲嘅漢文化影響或者佛教嘅文化影響。咁曾經咧有一段時間咧係對嗰啲古嘅佛寺係有啲破壞嘅。咁喺當時其實有一啲嘅日本思想家就嘗試去做啲古寺嘅巡禮啊，記錄翻當時啲古寺嘅舊嘅寺廟嘅啲情況，咁都有嘅。所以其實不斷都有破壞，但係佢哋嘅破壞之餘咧，亦都有啲人咧嘗試將佢原貌修復，即係話大家係對嗰種嘅無論係中國文化傳過去啦，同埋佛教嘅文化，即係話啲由中國嚟嘅文化咧，始終都有一班人咧去保護住。咁、那個保護嘅力量咧，就只能夠欣賞人哋做得好啦。咁、我哋可能咧保護力量就比較薄弱啲。咁的確，即係近代史裏邊，中國對於相關文化破壞都唔係唔少嘅。 同埋有一樣嘢咧，我真係好想知道嘅咧，就係、是、我哋講中國嘅建築咧，同西方嘅建築咧有一樣好大嘅分別。就算我哋之前十九集入面去講到西方嘅建築咧，好多唔同時期、唔同風格嘅建築咧，好容易大家可以睇到出嚟、那個分別咧，一睇就知。即係當然啦，大家有翻啲基本嘅認識，有時唔難去分別到。譬如一個係希臘嘅建築，或者一個係哥德式嘅建築，嗰、那個外觀上面咧，大家會比較容易啲去分辨得到。咁但係我哋講中國建築咧，就會點樣去分呢個係唐朝咧？點樣去分呢個係明清嘅咧？有時就咁望過去，其實我都分唔到啊！即係究竟有啲咩分別咧？ 我想聽阿 Stan 講。 係啦，咁呢個究竟點樣分辨咧？我哋之後可能再慢慢同大家去講。咁但係我想知道嘅就係點解好似睇落去中國嘅建築咁多年嚟好似冇乜大變過？你認唔認同先呢一樣嘢？ 我認同嘅，尤其當你去同西方比較嘅時候，係特別明顯嘅。而中國嘅建築，佢嗰個演變都係用演變呢個字啦、相對於西方建築嘅劇變啦，咁、一路以嚟，無論喺平面上面嚟睇咧，都係四四方方嘅一個單體建築啊。咁佢哋嘅不同形式嘅呢個組合啦，咁立面方面都係最一般嘅人最大嘅印象，中國建築就係大屋頂。其實咁多年嚟都冇乜好大嘅轉變嘅。其實你再細分嘅時候咧，再詳細啲去睇，你會見到有一個好輕微嘅，譬如係我哋叫做proportion、譬如嗰個比例上面嘅。或者直線同埋曲線之間嘅關係啊，或者轉變咧，呢啲好細微嘅，其實詳細啲睇係睇得到有轉變嘅。 即係話我要帶尺或者自己度比例，我先分得到唔同朝代。即係以你嘅經驗，有冇啲好啲嘅方法，或者可以教一教大家去旅行嘅時候有一兩招使下都好啊？ 呢個其實有時真係就咁喺個視線嚟睇咧，你都未必睇得好清楚，究竟嗰個係一條直線啦，定係曲線嘅。咁所以咧，一般人咧嗱，亦都少少帶出我哋將會有一個環節咧，就係從電影裏面去睇中國建築史呢樣嘢。咁就係一般嘅喺我哋睇電影嘅時候去睇一啲建築咧，可以有一啲嘅特別嘅方法可以去檢驗下嗰啲電影裏面出現嗰啲建築物究竟係切唔切合佢嗰個故事嘅背景啊、年代啊咁樣嘅。咁但係呢個呢唔係一個容易嘅。我嘗試唔喺而家呢個將所有呢啲咁嘅方法去講曬出嚟先啦。咁遲少少先至 慢慢分享。係啊，每一次過講曬出嚟。咁好啦，咁我哋啱啱用咗差唔多二十幾分鐘嘅時間呢，都同大家講咗中國建築同埋西方建築嘅有啲咩嘅分別。咁好啦，咁我哋之後落去嘅咁多集，我哋用一個點樣嘅鋪序去同大家去講中國建築史，我哋會用時序啊，還是用唔同嘅構件啊 ？Stan， 你覺得我哋應該點樣學習會更加有效率？ 好，今集就係一個概論啦，咁之後咧，我哲就會先用呢、這個哲學思想啦，同埋文化對於建築嗰個影響呢個方面去做一集先嘅。咁然後之後咧，再以呢個時間嘅分期嚟到去講嘅。咁但係呢個時間分期咧，就會以文化藝術或者係社會嘅特點作為分期嘅。首先頭嗰三期咧，就以台灣嘅建築學者漢寶德嘅一啲理論咧嚟到去做咗頭三期。咁然後咧，第四期咧就係主持人我哋自己去再加上嘅就係一個當代嘅一個中國建築嘅有咩特點咧？現時嘅遇到嘅問題啊情況咁樣作為第四期。之後咧，我哋就會轉向以呢個科技咧點樣影響建築嘅結構啦、營造嘅方法啦，或者不同嘅構件咁樣嚟到去敘述啦。亦都期望之後再有一段以橫向咁樣以地區嚟到劃分不同地區嘅建築物，譬如民居或者係甚至乎中國以外嘅一啲國家，譬如日本嘅建築咁樣嘅特色，呢個就係我哋覺得咁樣就比較全面啲，可以知道中國建築史嘅一個整體嘅現象。 聽落都似起樓咁啊嘛，你起咗打橫，整咗啲地基，然後起高幾條柱係嘛，然後再上面起個蓋，咁啊齊曬啦。 啊，咁而咧，我哋啱啱阿 Stan 都透露咗啲風聲，我哋會用一啲唔同嘅角度咧，希望都可以幫到大家啦，亦都幫到即係主持人們我啦，咁樣就去即係認識中國建築係啲乜嘢嚟嘅咧。咁我哋平時都有好多嘅情况底下可以接触得到嘅，咁我哋咧转头翻嚟咧继续我哋建筑二嘅节目， 艺我嘅古城，倾颓嘅奠基，佢哋嘅灵魂无形中都喺度歌唱， 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兴衰的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然、冯杰。 第二節嘅建築二咧，今次我哋又玩下啲新意思喎，卓然同埋阿 Stan， 咁我哋咧就會試下用一啲唔同嘅藝術媒介啦，咁就去同大家去講下建築呢方面嘅嘢。咁好多時大家都會見到噶啦，除咗大家親身去見到一啲建築物啊，這個就係中國嘅古建築啦。但係其實我諗更加多咧，會係經過一啲電影啦、電視啦呢啲唔同嘅媒介咧，去睇得到咯。 即係講電影同建築嘅關係咧，起碼可以從兩樣方式嘅，即係最簡單兩個角度。第一個咧就係話，即係究竟借住電影幫助你辨認好多中國嘅古建築。叫你揾個圖片可能好複雜啦，但係如果話佢哋講個電影，可能哦我睇過啦，咁就可以幫助大家去進入建築嘅世界。但同一時間咧，建築咧其實係電影嘅一個好重要嘅一部分，佢亦都係唔只係佈景或者後邊係一嚿嘢，其實佢承載咗多文化意涵啊，或者整體嘅。或者电影的叙事本身，或者我们对电影的所谓的世界的可信性呢，都是来自这些建筑去做。所以呢，其实建筑和电影是一个互为的因果的关系。 其实很多人呢，一般的市民大众呢，如果他们是看得多一些古装片呢，无论是我们小个的时候的电视剧啊，或者近年内地比较多的古装的武侠片，如果看得多的话呢，有时是会当他们去对某个朝代的一些美学啊、建筑啊、甚至乎服装啊、各样的文化呢，他们对这些各方面的认识其实是受到他们一路以来看的影视作品的影响的，会建构了他们对这些古代的印象的。我喜欢看电影的，尤其是喜欢看一些古装片。我又有个坏习惯，就是喜欢去看一下究竟啊，你这一套戏嘅美术指导或者佢嗰啲场景啊，究竟同我认识嘅历史嗰个真相啊，究竟系吻唔吻合咧？ 呢啲系职业病嚟噶啦。 你唔好话坏习惯啦。我另外一个节目嘅拍档钟伟国咧，从来睇电影咧冇一出满意啊，同你讲，所有嘅电影佢都见到咧，佢就闹。 你哋历史学家， 佢闹到真系不得了。嗱，我人生里边只系一出电影咧，就系讲嘢山本五十六啊，即系日本二战嘅时候，佢话呢个几好。即係佢唯一一套，其他都係鬧到話，你唔跟歷史，唔跟歷史，呢個係題我話。但係咧，的確係嘅。我哋識嗰樣嘢嘅時候，如果你睇落去唔似咧，真係好大件事 嚇。因為就同正常人一樣嗰種，好似係常識噶啦。即係對於你哋嚟講，嗰樣嘢入咗骨咧，入咗血咧，你一睇落去就覺得嗰樣嘢係唔順眼，或者係直情係錯啊。就好似即係如果話一個人喺中環翻工，跟住你個畫面係有輕鐵經過嘅，即係你明白嗰樣嘢就係、是。唔系喎，嗰样嘢唔系我识嘅嘢嚟嘅，咁嗰样嘢就会觉得好抽离咯。 咁我哋呢个环节可唔可以叫做阿 Stan 观影嘅痛苦历史咧？ 唔系唔一定系痛苦嘅，咁可以有啲系好嘅赞噶嘛？ 有好，当然有。咁但系话说回来啊，又嗱，电影咁都系一种娱乐啊。有时我会觉得制作人咧都系先以讲古仔嘅角度嚟出发嘅。咁有时系有必要去修改一啲历史嚟去方便佢哋讲古仔嘅。不过亦都另一个问题就系一般究竟普罗大众究竟会唔会发觉得到嗰个剧情嘅问题咧？结果就系我哋呢啲比较挑剔嘅人嘅痛苦嘅经验啦，变成。 唔系咁都可以作为一种嘅教学啦。咁亦都俾一般嘅观众去睇下，原来如果大家去认识多一啲嘢嘅时候，去品味嗰一个戏剧或者嗰一个电影嘅时候，会多一重嘅角度。因为我觉得成件事系大家会互相帮助嘅。一个好嘅建筑或者一个取景嘅设计啊，呢啲咧系帮到你去多啲层次去欣赏一个戏嘅。譬如你睇完第一次，好啦，你好享受嗰个剧情啦。你睇第二次嘅时候，你会睇多啲仔细一啲微细嘅位嘅。咁呢啲微细嘅位会唔会可以帮到你？更加去觉得呢个戏正咧？咁就系、是。呢啲嘅 detail 位，大家有冇做得好好啦？咁所以咧，嗱，我哋之后嘅每一集节目咧，都会揀一套嘅电影，咁就去同大家去讲下呢一套电影入面嘅一啲建筑 点样去帮到个电影，或者系点样摧毁咗个电影。OK， 咁我哋今日咧就拣咗以下呢一套嘅电影啦。 建筑二，平台画影间。天象雄狮，天象雄狮是2015年的电影，讲述两个考古人员凭着霍去病的军事手册，在古时西域地区发现了古罗马遗址。镜头一转，来到公元前48年的西汉时代，霍去病的养子霍安在西域都护府工作，周旋在西域的纷争之中，务求令诸国和平共存。后来霍安遭奸人所害，流放至雁门关做苦工。有一日，关外突然出现一支古罗马部队，同雁门关首相大打出手。后来双方和解，古罗马人暂留关内歇脚，并且与霍安等人惺惺相惜，仲一同修筑城墙。殊不知，另一支古罗马大军杀到，追杀躲藏在关内的罗马小王子，随即爆发连场激战。 今次揀嚟呢一套咧《天象雄狮》咧，就听个名字就好巴闭啦。咁其实咧入面嗰个世界观咧，我觉得都几有创意嘅，即系佢用咗一种民族融和啊，讲和平啊，大家唔好杀生啊，直情系一啲咁样嘅角度去讲唔同嘅族群之间嘅关系。咁成条丝路上面嘅国家，大家就可以和平共存啦。咁呢个就系成套戏想带出嗰样嘢啊，听落咧都唔错嘅。但始终入面总系有啲嘢怪怪地嘅，大家觉唔觉得？睇落嘅时候咧，有啲位仲棘住棘住，咁点解会咁样嘅咧？ 我自己大家知啦，即系历史节目，咁我梗系非常之怪啦。无论系罗马去到嗰个位置啦，又或者系地理位置嘅差异啦，或者话当时嘅对文化嘅基础嘅理解啦，好多部分睇嘅时候都系觉得一头雾水嘅，即系只能够讲系当系一个穿越嘅故事嘅理解啦，即系话真实，即系历史大集会嘅角度嘅理解。咁啊，所以好难入戏嘅，的确系，即系因为佢好多部分系同我哋对历史嘅理解系完全唔同，所以亦都唔应该用历史嘅角度去谂嘅。其实 都唔系嘅，有时唔单止系用历史嘅角度嘅，啱啱咁讲就系用常识嘅角度啊嘛， 都系有问题。 常识嘅角度都有问题。Stan， 你觉得常识角度有冇问题先？ 我咧其实就嗱，头先又讲开有时睇啲历史剧好痛苦啊，呢套咧我又好享受。 诶、哎，点解？ 实在太好啦！ 我系有多问号喺度噶。 享受在于咧，即系有好多位可以，其实值得商榷啦。咁我去揾呢啲位嘅时候，其实都几有趣嘅。 辅助咗。 嗱，好啦，我哋逐点嚟先。首先嗰个主线。主线就系讲呢一班罗马兵咁就去到中国，我泛指中国啦 ，OK， 咁佢从雁门关嘅之后就发生咗好多其他故事啦吓、啊。究竟呢一条线有冇先？究竟入面讲一班嘅考古嘅公司去发现咗一个叫做离坚古城啊？呢一件事系咪真确嘅先？因为个故事成套电影一开始咧就系讲呢个故事系改编自真实历史噶嘛，咁我好想知道呢个系咪真实历史先？ 嗱，历史地理嗰啲我简单讲啦，嗰、那个离坚古城我唔讲啦，算啦，嗰、那个太夸张。雁门关要讲啦，就系嗱，即系关外关内咧，雁门关其实就喺山西关键位置。嗱，山西打落咧就太原，打上就系大同。其实雁门关位置咧就系中间山脉嘅位置嘅一个关口，其实一早嘅关卡嚟嘅。呢条所谓由大同落太原嘅一条垂直嘅走廊，其实就系一条古道由即系内蒙古，即系话以前嘅北方，即系匈奴嗰条线走落嚟嘅关键位置。 唔系我睇《天龙八部》有出雁门关噶嘛，系咪？ 咁亦都系刘烨，亦都系刘烨守雁门关嘅位置。咁、而雁门关出边就系大同市。咁大同市我哋话咧就系话雁门关前边嗰个盆地嘅咽喉，即系话大同咧其实应该就系塞外同塞内交互嘅地方。即系大同的确系一个以前外族同中国经营互相嘅地方嚟嘅。咁、我哋都话即系雁门关附近都系晋商啊呢啲嘅地方嘅交易啊互动嘅位置。所以佢系咪冇商业元素咧？唔系，其实有商业经营嘅历史喺里边嘅。佢系咪有中原同埋外族交互嘅历史咧？都系有呢个历史嘅。 但係佢呢條線呢就唔可以經由羅馬人行過嚟嘅，因為佢嗰條呢就係、是、向北走呢就係、是、內蒙，經呢就係、是、所謂嘅成吉思汗嗰條嘅草原絲綢之路上，經上面走嘅。咁而其實由羅馬經即係、就是、所謂嘅漢朝嘅西域嘅部分呢就應該係向西走， 是、啊、 就唔係向北走。咁所以其實兩條路係唔應該交叉。咁如果打到埋嚟嘅話呢都應該中原別頂，即係其實入咗嚟嘅， 入咗關。 所以其實都唔使我哋去好詳細咁樣去點去批判嘅啦。其實一般嘅內地網民都有喺網上面好多呢啲咁嘅指證嘅啦。咁所以一般咧都會認為可能製作人有搞錯咗少少，可能佢嘅本意係想講西域嘅玉門關，而唔係呢個山西嘅雁門關嘅。咁但係咧呢套戲裏邊當然亦都有一啲其他比較奇特啲嘅同歷史唔係好吻合嘅，譬如會出現絲綢之路嚇呢、這個咁嘅絲路呢一個咁嘅名詞，這個名詞其實係十九世紀西方嘅學者所創立一個名詞啊嘛，啊甚至乎亦都有出現馬鈴啊呢一種咁嘅騎馬嘅工具啦、一般其實就喺漢朝嘅時候普遍都相信應該就未出現啊，就算係有零星出現都應該係未流行到中西羅馬漢朝西域所有人都係踩住個馬鈴嚟騎馬嘅。 同埋我見係啊，同埋我見即係中國人書寫嗰啲工具啊，有好多。算啦，都唔好讲啦，我哋建筑语都系讲翻建筑好啲。咁我哋透过呢个嘅戏咧，其实我又真系觉得咧，见到好多建筑嘅部分喺度嘅。尤其是好特别嘅就系一啲西方建筑，反而系嗰啲西方建筑咧摆咗喺一个我哋成日都觉得系一个中国古代嘅古装片入面咧，嗰下就好抢眼嘅。最特別嘅其中一個位咧，就當然係離堅古城入面啊！大家喺頭嗰幾場就見到咧，嗰、那個睇落咧都好似我哋之前認識嘅西方古羅馬時期建築嗰啲部分。 嗱，首先中西文化交互咧，雖然我哋一陣間好多講話唔應該出現羅馬人 Kilikol 啦，但係咧。所謂似即係希臘化國家當時實際存在嘅，記唔記得？即係我哋講西方嘅建築師成日都有講過，其實當時中亞好多地方咧，都係有一批希臘化咗嘅一批強國喺度。咁所以咧，佢哋的確係帶咗好多其實啲所謂歐洲味道嘅，無論係建築啊、錢幣啊。咁所以其實當時東西有冇交流咧？唔係，係有交流嘅。咁但係佢哋唔係意味即係唔可以叫做羅馬人。OK， 咁所以呢個咧係前提。咁啊，即係實際建築咧都係交翻俾 Stan 去同大家講啦。 咁我哋一路都喺度即係对呢套戏有少少嘅挑剔啦，咁但係呢喺里面见到嘅如果讲西方建筑呢，咁的确係有嘅，主要嘅场景就会係嗰个离坚古城啦，咁我都有好认真咁样逐格去睇佢嗰啲建筑㗎啦，咁都尚算係合理嘅，都反映到当时嘅古罗马建筑嘅风格嘅，即係譬如最基本嘅就係全部都係石结构啦，咁会同传统以嚟东方或者中国嘅木结构建筑有一个好明显嘅对比啦。咁里面亦都出现好多啲柱廊啊，或者纪念柱啊，或者睇落去好似神殿嘅建筑物喺里面嘅。除咗柱廊上面嘅石拱形状比较特别之外呢，其实大概咧都吻合到古典建築嘅風格嘅，尤其譬如會出現到嘅拱門啊呢啲咧，我聽過幾輯嘅講古羅馬講， 係啊，卡文同我哋講嗰陣都講得好詳細啦。 拱啦，或者係穹窿啦，呢啲都係明顯嘅古羅馬建築嘅風格嚟嘅。咁佢裏邊都有出現嘅。 但係我記得咧，喺我哋講古羅馬建築嘅時候咧，就冇依家戲入面咧雁門關入面嘅嗰一種尖拱嗰一個，即係擺咗霍去。病嗰一個盔甲嘅嗰一個建築物，我唔知擺個戲入面有咩用咧。不過呢個先唔好理佢。但係嗰一種尖拱好似唔係古羅馬時期出現 嘅 喎。 你都好眼利喎。其實我都睇到呢個問題嘅，喺片裏面咧出現咗嘅有一啲單體嘅大型嘅穹窿啦、dome 啦呢啲咁嘅圓頂建築啦，同埋都有一啲尖拱嘅形式啦，其實係好明顯係。應該喺漢朝之後嘅幾個世紀之後先出現嘅伊斯蘭風格嚟嘅，咁所以就或者不過可能都要好似阿傑你受過咁嚴格嘅呢個建築嘅訓練之後先睇得出嘅。 我冇受過嚴格嘅建築訓練，我只係聽咗阿卡文講，我哋即係攆過幾次呢個建築二嘅節目。咁所以即係有個大概嘅印象嘛，尖拱我哋即係講哥德式建築嘅時候會講尖拱啦，咁即係計返個年份比起古羅馬都即係相差咗，啱啱阿 Stan 都講啦幾個世紀㗎啦嘛。 不過裏面呢亦都 有我哋睇到有另一个情节咧比较特别嘅，我都觉得几有趣嘅、 嗯， 就系、是、里面讲到守雁门关嘅将领咧就受命要去修葺呢个城墙啊，咁咧。咁啱嗰陣時，佢哋就收留咗嗰班咁嘅逃亡嘅羅馬兵啦。咁結果呢，就羅馬兵呢就獻計喎，就去用呢、這個碎石，再加一個外面加啲嘅鐵籠包住呢啲碎石，咁嚟到去補返嗰啲城牆嘅缺口。呢、這、一個呢就都幾特別嘅，亦都係即係我作為建築師咁都明顯地同建築有關嘅一個情節， 就即刻會令你好注目啦。 但都係合理嘅定唔合理呀？你覺得 呢一個呢， 佢哋話因為冇大石頭，咁因為搵唔到大石，咁點算呢？我要15日之內要修補返個城牆，崩咗一角，一個大窿，咁点算呢？咁嗰啲罗马人话用碎石加嗰啲铁笼，即系呢一个方法 work 唔 work 嘅先？ 嗱，表面上咧，其实就合理嘅。西方传统以嚟有一种叫做 gabion wall 呢一种咁嘅结构，其实就系差唔多用呢一种方式，用碎石作外边加啲笼。相传咧，最早出现呢一种用笼嚟到包住碎石嘅结构咧，系埃及人佢哋去治河嘅时候用呢一种方式。咁但係呢用嘅籠呢就唔係鐵籠，可能係一啲木啦或者竹呢啲咁嘅籠嘅，比較小型啲嘅，而通常都係攞嚟治河嘅，做河堤嘅，就好少攞嚟做城牆。 即係呢一種嘅方法都有嘅，不過有材料唔 根據嘅嚇。 不過呢我舉一個例嘅啫，漢元帝時咁大約呢就係公元前48年咁上下啦。 陶器入面都係呢個年份。 咁當時呢其實就係羅馬共和時期，就未正式帝制嘅，即係正係其實係凱撒時期之後未正式稱帝，咁但係大已係終身獨裁者啦。當時海撒，大家有印象嘅，再拉後多幾十年，阿伯拉100年左右咧，就係所謂五賢帝時期。咁咧，其實咧，今時今日咧，英格蘭同蘇格蘭交界，其實貼近英格蘭多少少咧，其實係所謂哈特良長城，就係咧五賢帝時期嘅哈特良軍咧所起嘅。咁其實咧，佢哋咧就係一啲低矮嘅城牆嚟嘅。咁當然啦，即係當時嘅英格蘭邊境咧，就係帝國邊陲啦。咁但係其實應該山西雁門關都係帝國邊陲啊，咁所以其實佢哋咧大抵咧起出嚟嘅能量咧，就應該係相比即係同中國長城相比咧，其實我認為咧係有啲距離嘅。即係中國當時嘅長城相計咧，我覺得建築難度係高過起哈德倫長城。咁當然咁比唔準確啦，咁但係都多少見到即係當時呢種嘅建築咧，未必中國係要靠住揾羅馬人幫手起先至 work 嘅。即係你問我嚇， 我有兩個問題嘅、就係咧，第一就係喺呢一場我都好印象深刻，佢哋起嘅時候咧，佢哋用咗好多種工具，一啲起重嘅工具去做。咁呢啲令到我覺得，係唔係呢個時候已經有，即係我都覺得幾先進下嘅一啲嘅工具，但系嗰阵古罗马时期系咪已经有嘅咧？呢个系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系、是，究竟中国嘅城墙系咪真系要咁样去起咧？即系冇大石就补唔翻个窿，冇理由噶，系咪先？咁始终我哋话啲城墙都要修补噶啦，冇咁唔通一直有佢崩咩？ 点补？啲石建筑点修补咧？ 系啦，第一个问题先。 第一个问题，当然我哋头先都讲咗好多。穿越嘅事件啦、啊，咁所以里面一啲细节咧，譬如甚至乎武器啊，或者一般嘅工具，其实都系比起当时嘅历史嚟讲，应该先进好多嘅。 哦， 咁我相信应该就唔好太认真啦。 哦，呢样嘢太认真咗。 系咁咧，但系咧。當時其實中國嘅城牆究竟點起？其實唔需要話特別去講當時，其實一路甚至乎去到近代或者係明清嘅時代，其實傳統上中國嘅城牆咧，大多數都唔係真係會用大石去築。夠去冧起佢，再由裏面至到外面都係大石咁樣去冧嘅。其實咧，如果用呢個方法咧，個成本會極高，因為一般嘅城牆 相當艱難啊，嗰度都幾惡冚上去咧。其實都 一般嘅城牆，其實可能分分鐘係幾米至到十幾廿米咁厚嘅。咁、如果全部用曬大石嘅話咧，逐件去冧高咧，那個成本真係承受唔住啊。所以其實中國人咧就習慣咧用一種叫泥土嚟到做建築，有時亦都係用呢一種叫坑土嘅方法啦。咁坑土特別就係將一啲泥土不斷去捶打佢，打實佢，咁亦都一方面係令到佢更加密啦，另一方面就係當呢啲泥土再加一啲特別嘅，譬如甚至乎會用糯米啊、糖漿啊呢啲咁樣去加入去石灰啊咁咧，就去敲打嘅時候咧，就激發佢一啲嘅化學作用，咁令到佢嗰啲泥土更加硬嘅。咁一般嚟講咧，其實就係 主要嘅結構、城牆結構都係以一種坑土嘅形式嘅。咁而有時我哋見到呢啲城牆嘅外邊明明係石嚟嘅，砌得好靚嘅，其實佢哋只不過係喺最外嗰邊咧去加一層嘅比較齊整嘅石，去加喺外層嗰度嘅。咁而事實上其實有好多嘅古代嘅城牆，而家我哋睇到甚至乎連外邊嘅嗰一層嘅石咧都冇嘅，直接係見到係有坑土嘅表面 土牆啦， 冇錯啦，係更加之流行嘅。咁所以咧，當時戲中嘅雁門關佢哋遇到嗰個話欠缺大石呢個問題，其實講真就唔係一個問題嚟嘅。 係，同埋我又記得啊，又拗下頸先。我記得卡文同我哋講過嘅，就係咧。古罗马时期咧已经开始用混凝土噶嘛，系啦，咁所以会唔会罗马人系可以识得教啲混凝土出嚟，而去补个城墙咧，而唔系用嗰、那个即系、就是、用铁笼装石嗰个嘅手法去做咧？ 呢、這个咧都系我开头咧，我见到个献计嘅时候咧， 屎 因为我都听咗阿卡文所讲嘛吓，虽然我细个吓都有读过嘅，系都知道罗马人系发明咗，或者系叫做好早期嘅时候已经系识得用混凝土。土呢个咁嘅物料咧，咁我都真系以为佢献计就献计，去用混凝土嚟到起就唔用坑土起。不过就呢、这个都系 就事与愿违啦。咁今日嘅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同大家分享咗《天降雄狮》嘅呢一套戏啊，咁大家亦都可以去揾嚟睇一睇啦。咁而下一集嘅建筑二咧，我哋会开始同大家去入去讲中国建筑史唔同嘅范畴啦。第一样嘢咧就会讲哲学概念啦，同埋佢一啲空间嘅组织。咁大家可以咧留意住我哋节目啦， 拜拜。 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贤、冯杰，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